2000万的数额轮回方面终于是点头了，但轮回经理跟着就提了要求，2000万不能一次支付，先期500万，而后1500万分24个月支付。这种分期支付看似数额不变，事实上内里还是有很多门道的。叶修当然也是要争取一下，不过在数额已定的情况下，双方的口气都比较松动。 你让点我让点，半开玩笑再让点什么的，最后被叶修争取到了先付800万，12个月再支付1200万。谈完这个，叶修又是灵机一动，突然提出一部分资金可以用游戏里的材料抵账。这听得轮回经理眼前一亮，但等叶修具体指出需求后，轮回经理的脑袋立刻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开玩笑，要就是普通副本产的材料，那还真可以商量。结果叶修这边提出的几乎都是野兔 BOSS 才掉的稀罕玩意儿，这东西真要有的卖，轮回这边再撤资2000万去各种收购都有可能。想他们变卖这些材料，那除非是轮回工会失去夺冠的心了。以现在轮回的势头和志气，这又怎么可能呢？ 所以听了叶修提出的材料后，轮回经理想都没想，一口就回绝了，那叫一个干脆。但然后又拿那些副本产的、数量相对要庞大许多的材料向叶修兜售，结果立刻被叶修还以颜色，就像刚刚轮回经理一般拨浪鼓似的甩了一番头。没办法，一个是经理，一个是职业大神。 谁能比谁呆啊？这些副本材料和野图材料之间的差距，两人都是完全清楚。一个是你有钱，总归是可以收到的；另一个却是有钱都难买。这笔谈判不像之前，叶修拿着轮回急需的东西，有着绝对的主动权。现在大问题都敲定了，这种细枝末节的事儿，通常也不至于谈崩到翻脸。 所以经常就会磨磨唧唧计较个没完。好在这趟轮回却是没这个时间，他们买了这东西马上就要使用。好在季后赛里壮大己方实力，这已经没几天了，经理哪里还敢因为计较细枝末节的东西耽误时间？不过察言观色之下，经理觉得叶修在拒绝副本材料交易时，头虽然摇得拨浪鼓。 但似乎也并不是太坚决，于是又是试着说服一下。随后双方纠结了一会儿材料如何抵钱的问题，按市场走当然不可能。叶修是一个劲儿的往下压，轮回经理自然是憋着劲儿的往上抬，各种吐露他们轮回的难处，仿佛和叶修这交易一完，他们全队就要上街要饭似的。叶修哪会信他这个呀？ 铁石心肠的在那儿和人较劲儿，时不时提醒一下经理：“你很忙的，你们没时间了。要不就突然打听打听什么霸图啊、蓝雨啊、微草啊什么的仓库库存怎么样，会不会能更合适一些？以此作为暗示。”轮回经理一听，这厮真是无耻啊！双方都已经点头认可交易了，只是没正式合同签字罢了。 居然还准备玩反悔吗？而且还是当面的，那得多不好意思啊！不过材料交易，轮回经理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别看叶修这总是拿轮回目前着急的地方挤兑他们，但轮回经理知道叶修其实也有迫切的地方。他这样白手起家建立战队，材料绝对很需求。 总不至于就搞些游戏里的橙装、紫装就杀向职业圈吧？野兔 BOSS 材料那是不可能卖的，但就副本材料在研究制造自制装备的时候用量也不会少。虽然这些东西有钱不怕收不到，但轮回经理相信自己这边只要给出比市场正常收购稍低的价位，对方不可能不动心。 事实证明，这一次轮回经理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最后扯了一会儿后， 叶修到底还是没有往死里较劲儿。他其实也清楚，在这样的交易过程中，绑定换取一些材料，肯定比走常规市面要省上不少。至于考虑日后材料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那对叶修来说没什么意义。他又不是要炒材料赚钱的工作室，他收了这些东西，那都是要拿去用的，而且是急用，真顾不上观望什么市场价位了。最终，叶修和轮回经理敲定了一笔200万的副本材料交易，具体是哪些，自然是会在合同里列出的。叶修为此特意往回打了个电话，让魏琛把他那边的需求传一份过来，不管是他死亡之手的需求，还是其他可能涉足的自制装备的需求。魏琛传来的资料上也是着重提出了一些野兔 BOSS 掉的稀有材料，可惜这些都是轮回工会不可能让步的，叶修也只好遗憾地抹去。而后只是副本材料的话，价值200万，那数量着实不会少。叶修最终花了又是半天的时间才敲定所需，具体数额这时间考虑不了太细，但种类叶修估摸着已经齐全。这份清单拿给轮回经理后，对方这边早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候着，按轮回经理的要求对这批材料进行了一下估价，最后又去去零头什么的。其实200万的金钱数目是这个时候才确定的。随后看到对这么大量的一笔材料转出，轮回经理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后，叶修也是暗暗惊叹，轮回也真是深藏不露，看来这赛季的爆发也真是他们厚积薄发到一定程度了。其他细节又是用了半天时间敲定，当天夜里双方在拟定的合同上各自签下了名字，随后轮回方面安排转账，叶修就轻松了，邮箱里下载了个破文档丢给轮回完事儿。轮回经理亲自验货，先看的是这支文档里的任务和之前叶修给的任务清单是不是一致，看着这么个东西居然是砸出去了2000万，轮回经理也在不住地惊叹着。他验完清单，随后又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把叶修提供的数据几率和任务内容进行核对。这工作可也不简单，但又是必须的，合同里早有约定，最终的任务攻略如果与事先提供的数据不符的话，轮回是有资格酌情修改支付金额的。就冲这条，检验的时候叶修也不得不紧张一下，万一这当中昧光同学有什么小马虎，错上一位两位数字什么的倒也麻烦。好在想想昧光一贯的认真，叶修心里还算平静。这一查又是连夜进行，这轮回经理不愧是干游戏工作的，和叶修一样对于通宵一点压力没有，就这样一直盯着。终于凌晨4:37数据核对完毕，准确无误，轮回经理再次和叶修亲切握手，荣耀史上第一数额的交易总算是正式完成。只可惜这只是一次不会对外公开的交易，而对这份攻略自此时开始就是轮回拥有所有的支配权，即便是叶修他们要使用也需要经过轮回方面的许可。当然叶修也是首先保证了不会限制到他们战队的实力，这一点是他的底细，轮回这边显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没在这上面过分的苛刻。只是叶修他们再想拿这东西去牟利显然是再无可能了。 哎，又是忙了一天都累了，先休息一下，中午再过来，怎么也得设宴招待一下你这大神啊。 所有问题终于敲定，轮回经理心情自然大为放松，倒也没有立刻就把叶修踹一边去，依然热情如旧。 这就不用了吧，我也得赶着回去，你这儿我早晚还是要来的。说的是， 希望早一天可以再看到你。 那就到时候再见。 真不再吃个饭了？ 吃什么呀吃？ 叶修摆摆手离开了轮回。从楼底出来时回头再看，楼上闪着的房间可着实不少。叶修估摸着轮回这时就已经要连夜开始将他们的角色打磨一遍了。轮回的选手们这一觉醒来，将拥有一批至少是在技能点方面在联盟无可匹敌的角色。看轮回连夜就赶工的劲儿，估计这攻略也不会透露给旗下的职业选手知道。毕竟职业选手是流动的，就算签下什么保密协议也多了一份不确定性，还不如就交托在本就一直信任的人手上。至于之后轮回会怎么运用这份东西，叶修不清楚，但他相信这份东西他能看到的发掘的问题，轮回方面肯定也是清清楚楚。他们买断拿下，估计主要还是作为夺冠的筹码，拿这个当赚钱工具，叶修估计轮回应该没这个心思。这种玩意儿也就是工作室级别玩玩的，职业俱乐部那已经是在荣耀圈吸金的顶端，而且和下端相比差着不知多少个级数。联盟中一名选手一个角色转换就动辄几百万的金额，而以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突破千万根本不是什么难事。联盟所用的角色虽然也是依托于网游的存在，但事实上因为联盟的存在，这些个角色的价值已经不再是普通网游账号那么简单了。荣耀联盟这已经是远远高于荣耀网游本身的一个品牌。回到酒店，先订了下返程的票休息。当天晚上叶修就已经回到了 H 市星星网吧，进了训练室一看，人都聚在这儿。看到叶修进来，所有人神情都肃穆起来。 多少钱啊？ 魏琛嗓音有些干涩。其实这两天叶修和他们还是有着联系，他们当然迫不及待地有问过，但叶修始终没说。这也是因为不到最后核实完所有，叶修自己心里都觉得不踏实。为了不给大家造成可能的天堂到地狱，所以叶修才一直没有透露，而此刻他终于可以说了。